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数学基础中的概率论。除了线性代数之外，概率论也是人工智能研究中必备的数学基础。随着连接主义学派的兴起，概率统计已经取代了数理逻辑，成为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主流工具。线性代数是建造人工智能大厦的砖头，概率论则是粘合砖头的水泥，它描述了不同对象之间的关系。同线性代数一样，概率论也代表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概率论关注的焦点是无处不在的可能性。对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进行规范的数学描述，就是概率的公理化过程。概率的公理化结构体现出了是对概率本质的一种认识。要是将同一枚硬币抛掷10次的话，那正面朝上的次数可能一次没有，也可能全部都是。把它折合成频率呢，就分别对应着0%和100%。频率本身显然会随机波动，但随着重复实验次数的不断增加，特定事件出现的频率值就会呈现出稳定性，逐渐趋于某个常数。从事件发生的频率认识概率的方法就被称为频率学派。频率学派口中的概率呢，其实是一个可独立重复的随机试验当中单个结果出现的频率的极限。因为稳定的频率就是统计规律性的体现，因而通过大量的独立重复实验来计算频率，并用它来表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合理的思路。在概率的定量计算上，频率学派依赖的是古典概率模型。古典概率模型中，试验的结果只包含有限个基本事件，而且呢，每个基本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相同。那么假设所有基本事件的数目为 n， 待观察的随机事件 A 中包含的基本事件数目为 k， 那么根据古典概率模型，事件概率的计算公式就等于 PA 等于K 除以 N。 根据这个基本公式呢，就可以推导。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3665， 找出复杂的随机事件的概率。我们刚刚讲到的概率定义针对的都是单个随机事件，那要是刻画两个随机事件之间的关系的话，这个定义就不够看了。在一场足球比赛之中，球队1-0取胜和在0-2落后的情况下3-2翻盘的概率显然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呢，就需要引入条件概率的概念。条件概率是根据已有信息对样本空间进行调整后得到的新的概率分布。假定有两个随机事件 A 和 B， 条件概率就是指事件 A 在事件 B 已经发生的条件之下发生的概率。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公式来表示它， PA-B 等于 PAB 除以 PB。 这个公式中的 PAB 就叫做联合概率，表示的是 A 和 B 两个事件共同发生的概率。如果联合概率等于两个事件各自概率的乘积，也就是 PAB 等于 PA 乘以 PB， 说明这两个事件的发生互不影响，也就两者相互独立。对于相互独立的事件来说，条件概率也就等于它们自身的概率。基于条件概率可以得到全概率公式。全概率公式的作用在于将复杂事件的概率求解转化为在不同情况下发生的简单事件的概率求和。点击文稿，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公式。全概率公式代表了频率学派解决概率问题的思路，也就是先做出一些假设，再在这些假设之下讨论随机事件的概率。如果对全概率事件稍微做些整理，那就演化出了求解逆概率这重要问题了。逆概率是什么呢？它解决的是在事件结果已经确定的条件下，反过来推断各种假设发生的可能性。由于这套理论首先由英国牧师托马斯·贝叶斯提出，所以这个通用的公式形式呢，就被称为贝叶斯公式。点击文稿可以查看这个公式。贝叶斯公式可以进一步的抽象为贝叶斯定理。在贝叶斯定理中， PH 被称为先验概率，也就是预先设定的假设成立的概率。PD-H 被称为自然概率，也就是在假设成立的前提下观测到结果的概率。PH-D 呢，被称为后验概率，也就是在观测到结果的前提下假设成立的概率。这些符号可能有些近似，那么你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来看，贝叶斯定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逻辑，它根据观测结果寻找合理的假设，或者说根据观测数据寻找最佳理论解释，其关注的焦点在于后验概率。概率论的贝叶斯学派正是诞生于这种理念。在贝叶斯学派眼中，概率描述的是随机事件的可信程度。打开手机，如果天气预报应用给出明天下雨的概率是 85%， 这就没法从频率的角度来解释了。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明天下雨这个事件可信程度是 85%。 频率学派认为假设是客观存在而且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存在固定的先验分布，只是作为观察者的我们呢无从知晓。因而在计算具体事件的概率时候，先要确定概率分布的类型和参数，以此为基础进行概率推演。相比之下，贝叶斯学派则认为固定的先验分布是不存在的，参数本身它也是个随机数。换言之，假设本身取决于观察结果，是不确定而且可以修正的。数据的作用就是对假设做出不断的修正，使观察者对概率的主观认识更加接近客观实际。概率论是线性代数之外人工智能的另一个理论基础，多数机器学习模型采用的都是基于概率论的方法，但由于实际任务中可供使用的训练数据有限，因而需要对概率分布的参数进行估计，这也是机器学习的核心任务。概率的估计有两种方式，最大自然估计法和最大后验概率法，两者体现的分别是频率学派和贝叶斯学派对概率的理解方式。最大自然估计法是怎么想的呢？是让训练数据出现的概率最大化，以此为依据确定概率分布中的未知参数，那么估计出来的概率分布实际上也就是最符合训练数据的一个分布。最大后验概率法它可不这么想，它是根据训练数据和已知的其他条件让未知参数出现的可能性最大化，并且选取最可能的未知参数取值作为估计值。在估计参数时候呢，最大自然估计法只需要使用训练数据，最大后验概率法除了数据之外还需要额外的信息，这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贝叶斯公式里的先验概率。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频率学派和贝叶斯学派各有千秋，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具体到人工智能这一应用领域，基于贝叶斯定理的各种方法与人类的认知机制吻合度更高，在机器学习等领域当中也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概率论的一个重要应用是描述随机变量，根据取值空间的不同，随机变量可以分成两类，离散型随机变量还有连续型随机变量。在实际应用当中呢，需要对随机变量的每个可能的取值概率进行描述。那么对于离散随机变量来说呢，它每个可能的取值都有大于零的概率，取值和概率之间它一一对应的关系就是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率，也叫概率质量函数。概率质量函数在连续型随机变量上对应，那么就是概率密度函数。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概率密度函数体现的并非连续型随机变量它真实的概率，而是不同取值可能性之间的相对关系。对于连续型随机变量来说，因为它可能取值的数目是不可列无限多个，所以当归一化的概率被分配到这无限多个点时，每个点的概率都是个无穷小量，取极限的话呢就等于零。而概率密度的作用正是对这些无穷小量加以区分。虽然说在 x 趋近于无穷的时候 x 分之一和 x 分之二都是无穷小量，但后者永远是前者的两倍，这类相对意义而非绝对意义上的差别就可以被概率密度函数所刻画。对概率密度函数进行积分得到的才是连续型随机变量它的取值落在某个区间之内的概率。定义了概率质量函数和概率密度函数之后，就可以给出一些重要分布的特性，重要的离散分布包括两点分布、二项分布和泊松分布，重要的连续分布呢则包括均匀分布、指数分布还有正态分布。点击文稿可以进一步阅读关于这些分布的介绍。除了概率质量函数和概率密度函数之外，另一类描述随机变量的参数是它的数字特征。数字特征呢是用于刻画随机变量某些特性的常数啊，注意啊是个常数，它包括数学期望、方差还有协方差。数学期望也就是均值，体现的是随机变量可能取值的这个加权平均，也就是根据每个取值出现的概率描述作为一个整体的随机变量的规律。方差表示的则是随机变量的取值与其数学期望之间的偏离程度，方差较小意味着随机变量的取值集中在期望附近，方差较大呢则意味着随机变量取值比较分散。数学期望和方差描述的都是单个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如果要描述两个随机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话，就需要用到协方差和相关系数。协方差度量了两个随机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性，也就是变量 y 能否表示成以另一个变量 x 为自变量的 ax 加 b 的形式。根据协方差可以进一步求出相关系数，相关系数是一个绝对值不大于1的常数， 它等于一的话，意味着两个随机变量完全满足正相关，等于负一呢，则意味着两者完全满足负相关，等于零的话，意味着两者不相关。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相差还是相关系数，刻画的都是线性相关的关系。如果随机变量之间的关系满足 y 等于 x 平方，这样的非线性相关性就超出了相差的表达能力。今天我和你分享了人工智能必备的概率论基础，我着重解释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数学公式，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概率论关注的是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或者可能性。第二，频率学派认为线性分布是固定的，模型参数要靠最大自然估计计算。第三，贝叶斯学派认为线性分布是随机的，模型参数要靠后验概率最大化计算。第四，正态分布是最重要的一种随机变量的分布。在今天的机器学习中，大量任务是根据已有的数据预测可能出现的情况，因而贝叶斯定理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那么在生活中，你能够想到哪些实例是从已有的观测结果反过来推演假设的呢？